谢谢你提供的线索啊。 应该的，应该的。 感谢了。 我不客气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 我们走。 是。 哎，八零三， 嗯， 你确信那个张坤老头提供的线索吗？ 哼，我记得《红楼梦》里头啊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 什么？ 假作真时，真亦假。反过来呢，也可以说是真作假时。假亦真。是啊，我取他提供的线索当中的合理部分。 803，803，请回话。 我是803， 请你立即赶回局里研究恒丰轮的有关情况。 是，803明白，11点准时到局里报到。 哎，我看， 嗯， 你就放心的把这个枪击小案子交给我办吧。 说正经的，这枪击案憋在我心里头已经好久，不弄他个水落石出，这心里头不踏实。哎，沈西， 嗯， 要是你愿意，我们交换一下吧。 怎么？ 我办这个小案子，恒丰轮的事儿啊，由你去办 啊。哎呀，队长此话不是真正折死我沈西爷。 我说的是真话。我们这几年也办了形形色色上百个案件了吧，海事案件我们接触的不多，也没什么经验，可以说啊，我跟你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。另外，你独立办案的机会也不多，将来万一我有什么不幸的话，你就是803了。 好啊，队长是越说越远了。哎呀，说不定哪一天出了什么意外，我比你先走一步了，咱们这会儿啊是谁也说不准的。 哎，沈西， 嗯， 这轮船汽笛好像在召唤着谁呀？ 哼， 哎，这样吧，我们办完了这案子， 嗯， 索性要求副局长派我们跟恒丰龙一起到广州去一次，一边办案，一边也感受一下海上的生活，怎么样？ 啊，好主意。 恒丰轮即将启程离开上海，运送3000多名乘客和5000吨钢材去广州。此刻，船长邀请部分船员到海员俱乐部，一则联络联络感情，另一则为5天后的这次航行做些思想动员工作。 嘿，小伙子， 嗯， 这一把可够你受的啦。 老船长，这一手可难不住我。怎么样？给我积分。 这小子这一棒打得漂亮。 怎么样？这一局我赢定了。老船长，这叫柳暗花明又一棒啊，你请客吧。 哎，老船长， 对，请客。 这可难不住他，他口袋里啊鼓鼓囊囊的，就怕没处花钱呢。 好啊，老船长请客。 政委啊，咱们走吧。 走走走， 去吃点东西啊。 好，走走。 哎，大管轮，包务员，走走走，一块去，一块去吧，去餐厅快活快活啊。 好， 好。 老船长，来点菜吧。 你们点吧，我什么都随便吃。包务员，你来点啊。 好嘞，服务员。 哎， 我看要一盆海蜇，两盆白斩鸡，一盘炒石剑。李林， 嗯， 再来道怎么样？ 哎，好，十个清水蟹， 一盘田鸡，烤鸭有没有？再来一盘烤鸭。 哎，对对对， 包务员，要那么好的菜啊，简单点儿，别捉弄船长了。 哎，这什么话呢？ 别为难船长啊，咱们随便吃点吧。 哎，请客嘛，就该像请客的样子。 哎，对， 老船长还在乎这点 money。 就是， 有点政委啊。 啊， 这两个小鬼敲竹杠呢。 哎哎哎，老船长，这话就难听了吧，船上你是船长，陆地上人人一样，要是我输了台球也不一样请你点菜吗？ 啊，小鬼啊，你们计分的时候作弊。哎，我怎么赢得了啊？ 没有，这可没有啊。 是啊， 这可要罚报务员，田鸡的钱

从死者中毒前没有任何反抗这一点来看，死者中毒时就已经神志不清楚了。胡忠临死前就神志不清楚了。 是，我们从死者头颅胸腔情况检验，死者的大部分器官没有任何病变异常，但是从胃内液分析，死者临前是喝了烈性白酒的。 嗯， 他穿的黑色滑雪衫前襟的斑迹化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。 嗯，那么就是说他酒后昏睡的时候被人下的毒手。 是这样。 那么胡忠的死因同1988年七月恒丰轮船长高聪的突然死亡是一样的，都是死于肌肉注射无头碱。 嗯 嗯，哦，明白了。哎，老杨人怎么不来啊？ 哦，他身体不大舒服，正在一本正经练着逍遥气功呢。一会儿他会来找你的。 逍遥气功？这跟谁学的？ 嗨，还不是跟你的助手沈西学的。 哦，哈哈哈哈，这小子沈西这家伙他不是在捉弄老法医吧？他跟杨法医学了好几个月的法医学，原来是用什么逍遥气功跟杨法医交换引得上钩啊。我倒真是担心杨法医学气功别学得走火入魔，把尸体检验报告给写得含含糊糊。 那倒不会，他毕竟是个大法医嘛。 哎，喂，沈西吗？准备一下，现在该去波迪尔大酒楼了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